大家好，我是张锦晴。今届世界杯我捧尼日利亚。尼日利亚，是啊。2014世界杯 ,Tyson Rega。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第二节翻嚟啦，我哋有阿 J 喺度突入。 系啊。 第二节阿 J 突入，我哋第一节咧，其实讲咗一间公司就叫第一视频嘅，就做啲网站嘅。咁啊，佢其實即係可以分開三樣嚟講。第一樣嘢就係個視頻網站啦，咁啊，即係廢到無倫嘅嚇。嗰啲 news 咧，即係全世界啲網站都有嗰啲咧，佢就擺埋一堆嘅啫嚇。咁啊，冇咩好講噶啦。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個網上遊戲嘅， 嗯， 唉，佢嘅網上遊戲又係搞笑。佢啊，佢幾年前咧就喺深圳嗰度咧收購嗰啲網上遊戲嚇，咁啊跟住咧就搬咗落去 Nasdaq 嗰度上市嘅。 吓、 啊， 系啊， 系啊，因为 Nasdaq 上市其实好鬼简单，你冇集，你唔集资嘅话咧，其实你 OTC 嚟嘅啫嘛， 嗯， 即系摆间公司摆个名喺度，摆个股价喺度， 嗯， 咁你买唔买唔买罢就啦咁样，咁啊当然呢度里边有好多人事上面嘅嘢嘅，咁我唔方便讲啦，因为牵涉到除咗头先个张总之外咧，另一啲人嘅，其实成间公司冇人嘅，得个几兜友嘅啫，吓、啊，咁啊有一个人咧就专系左头左势嘅。佢請咗翻嚟之後咧，專係左頭左勢。咁即係我話過，阿張總咧係一個好可憐嘅上市公司主席，就係因為窮啊嘛。 嗯， 你上市公司主席，你好多路數噶，係、嗯、嘛？好多計嘅應該度到，就算你自己唔識度到，好多人度俾佢噶。但係最慘嘅係咩咧？人又貪，又冇技巧去貪。好啦，當有人獻計教佢點貪，公司又有條友篤口篤鼻，係佢請翻嚟嘅喎。就阻住佢去貪，就貪極都貪唔到、啊、想喺香港度買層樓又冇錢，叫公司買唔得，想喺北京嗰度買笪地，即係識人啊，即係佢係 APEC 嘅咩副主席啊，又係以前做官嘅，識人喺北京度買笪地，諗住北京房地產，再講緊七八年前啦、啊，都仲有得炒㗎嘛。 嗯， 都冇七八年前，四五年前啦、啊，有得炒㗎嘛，又俾人頂住咗唔買得。啊！如果唔係公司錢買笪地，下面收返啲錢，你都應該夠喺香港買層豪宅嘅。 嗯， 又乜都唔得。好啦，咁就想踢某啲人走啦。咁你乜都唔俾我做，咁我踢你走。咁佢話好啊，咁走即係踢佢，唔係離開間公司啊，離開間公司嗰個其他業務，俾個舊業務佢自己揸住。咁啊，幾搞網上遊戲啦。咁好，我咪佢又拎嚿錢喎，就即係個老細就唔可以拎嚿錢去買嘢，佢就拎一嚿錢去買嘢，買啲網遊公司翻喺深圳，完全係爛嘅，個櫃桶係穿曬嘅，即係買翻嚟嗰陣時個櫃桶已經係穿曬窿，佢再買完翻嚟之後再穿窿嘅，即係完全個櫃桶唔見咗咁滯㗎啦。咁跟住就將呢嚿嘢就上咗上市啦，去咗 Nasdaq 嗰度上市啦，咁好開心啊！哎呀，有第二間上市公司，一個廢嘅真係。咁跟住咧。最好笑嗰樣咧就是 Angry Bird 啦， 嗯， 呢啲古仔你哋全部唔知嘅、 嗯， 就 Angry Bird， 咁啊突然之間出咗個通告喺港交所出通告，我哋公司咧就會同呢個 Angry Bird 合作， 嗯， 咁啊合作，咁啊個股價炒起啦 ，Angry Bird 嘛嗰陣時 Angry Bird 好 hit 噶嘛，嚇、 嗯， 咁啊點合作咧？咁啊話將個 Angry Bird。Angry Bird 喺智能手機玩到啦、，iPhone 啊、Android 玩到啦，咁佢又同人合作咧，佢又要避開咁啊，冇可能話 Android 係佢噶嘛，又冇可能唔可以話 iPhone 個 platform 係佢噶嘛，咁喺啲傳統手機嗰度擺個 Angry Bird 落去，咩叫傳統手機？即係以前啲 Nokia 咧嗰個好細個 Windows 仔咧，淨係撳到幾個 number 咧，咁你點 Angry Bird 啫？即係但係啲股民就唔理解嘅，就哎呀同 Angry Bird 合作啊咁樣。咁啊，第一樣嘢啦，同個喺個傳統手機裏面擺 Angry Bird 冇可能嘅，繼續炒啦。咁、那個問題就係佢點解會同 Angry Bird 合作呢？本來佢哋兩間公司各不相識嘅，咁係有條友，哇，好鬼好笑啊！喺北京 office 好大嘅，有人嘅啊，有條友咧就無零啦，間唔知點解咧。 就寫咗封信，係中文信， 話要合作。 系啦 ，Angry Bird 系我唔会记得芬兰定瑞典公司啦 ，whatever 啲北欧国家啦，就写封信过去、Angry Bird 公司嗰度，话要合作。咁啊，跟住 Angry Bird 间公司咧，哎呀死啦，无端端有翻有封中文信寄俾，咁啊搵人去睇啦。哦，原来有间，因为佢封信介绍自己广告字好大啊嘛，第一视频喎，第一喎，咩全国又唔知咩排第几咁样。跟住 Angry Bird 公司咧就。又唔知係堅定留，咁你真定假？咁啊，好禮貌咁上邊咧就回翻封信，就話咧好啊，我哋第時睇下商討下點樣，有冇合作嘅空間啦、啊？即係禮貌上嘅啫，完全係冇任何嘢經過嘅。咁跟住佢就拎住呢封信咧，就喺度大做文章啦。哇！我哋 Angry Bird 咧就我哋同 Angry Bird 合作啦，將個 Angry Bird 個遊戲咧就擺落喺個傳統嘅手機嗰度，哇掂曬啦！因為而家 Angry Bird 咧淨係喺啲智能手機玩到，傳統手機玩唔到，咁但係根本傳統手機冇可能擺個 Angry Bird 個 game 落去嘅，係、完全地係冇可能嘅，咁啊但係照炒啦。咁啊間網遊公司咧而家咧我諗都係即係已經係爛曬咁滯㗎啦，不過唔緊要啦，喺 Nasdaq 上市。好啦，到最後要講嘅咧就係佢哋最緊要嗰個 博彩 啦。嗱、香港人好多人炒82啊，或者裕泰中彩啊，或者係啲 click clack 好多個呢咩 number 嘅。咁啊，因為基於一樣嘢，佢哋以為財政部係發咗三個網上博彩牌照出嚟， 係 其實係冇呢樣嘢， 冇 嘅，係根本係冇，完全係冇呢樣嘢，係唔知邊條友仔。亂咁講，話誒、財政部發咗三個牌啊，我有其中一個啊咁樣。嗱、網上賭博牌照喺大陸做到一定得嘅。咁嗰啲係叫福利彩票啦，咁、你其實就好有賭博成分嘅， 係 好鬼有賭博成分嘅。你哋未見過，你喺大陸咧，你可以 download 個 app 出嚟。咁你咧個 app 咧就俾你買嗰啲彩票，嗰啲彩票你買過，可能細個。啊！不過你仲細啊！我哋嗰年紀買過，你喺街嗰陣時咧，以前啲士多咧，有啲一張卡紙仔，好細張嘅啫，好似啲電車飛咁樣，好細張咧。咁你搣開佢咧，咁你就中$2，或者中粒波板糖咁樣，就係咁嘅。 我知呢啲。 係啦，咁佢喺隻手機嗰度，咁你$2就買一張，咁啊即刻開彩，即刻派彩嘅。係中$5啊，即刻有$5打落去銀行嗰度嘅。OK， 咁啊好多人買嘅。咁啊第一視頻，我記得佢第頭唔記得頭一淨頭二年咧，咁啊淨係呢樣嘢咧，佢乜都唔使做，淨係搞 app 出嚟咧，已經係賺咗成億幾嘅。咁所以股價升得好犀利嗰陣時候。咁但係個問題就出現啦。第一樣嘢就係原來呢啲咁嘅博福利彩票 apps 咧好多嘅，唔係得三間，300間都嚟緊㗎啦，就好多嘅。咁嗰陣時我覺得懷疑話，喂你又話得你三間。點解嗰間又有？度度都有嘅，咁佢話嗰啲假嘅，嗰啲係犯法嘅。咁我話咩犯法？你唔拉佢，報警拉佢啊嘛！你有牌你做得噶嘛？係嘛？冇唔係唔阿的唔通阿的同阿 J 話哇香港好多人跑嘛？你下面開個投注站咩？冇可能㗎！你咪拉佢咯咁啊！哎呀唔好嘅，個市場咁大，邊度我哋食得曬嘅？咁你又你非法嘅又做啲，我正版嘅又做啲咯，啊咁又俾佢過一關啦。咁但係其實我問過財政部啲人咧，話根本就冇呢個牌照。點解財政部拎住咧？因為第一牽涉到呢啲博彩嘅收入咧，牽涉好多税金，好多税。咁所以財政部拎咗出嚟，但係發牌照咧就唔係財政部做嘅，應該係文化部搞嘅。咁文化部一又見到呢、這個都唔係我搞，財政部搞咯。咁你財政部搞啦，咁財政部搞話牌照唔到我搞，你搞啦，咁搞搞下就冇呢樣嘢出現過嘅，只係我見到有張紙，係一張紙，係仲衰過廁紙嘅紙，就係財政部吸咗個印喺度寫，就話咧，啊好啦 ，J 你可以做網上版嗰啲博彩啦，就係咁嘅啫。但係你哋炒到不亦樂乎啊！哇，有網上牌照啊，獨家經營啊，咁其實就全部廢嘅，就唔係呢回事嚟嘅。首先呢樣嘢，第二樣嘢其實。而家佢好似話財政部話喺世界盃之前咧，就會發個真係嘅牌照出嚟啦，俾你哋去賭波嘅，俾國內啲人去賭波。但係呢樣嘢係咪會發生咧？我有啲質疑嘅，因為始終共產賭博同共產黨咧係不能融為一體嘅， 係 喺共產黨嘅世界裏邊咧係唔應該有賭博嘅，係因為同呢個共產思想係相違背嘅， 冇錯 嚇。咁你係咪因為有個世界盃？ 咁你見到好多外圍，咁、 嗯、 財政部就會發個牌出嚟俾你正路咁樣去賭咧，咁、 嗯、 我有啲懷疑，不過而家場傳得好緊要啦，咁當佢係啦，咁、個問題就係啦，第一市民可唔可以攞到咧？如果以佢嘅經驗，佢話我以前都做開福利彩票啦，咁我有幾個經驗咧，你俾我啦，咁可能個機會係有嘅、 嗯， 但係我諗。亦都可能唔係淨係一個兩個咁簡單咯， 嗯 啊、即係可能一個省一個市就有一個咁樣。咁嗰陣時傳話有個牌照係好笑到不得了，係有好似青海一個市啊，咁就話咧，誒阿張總，哇！聽講你哋有個福利彩票網上版嘅牌照，哎呀，我有啊，其實冇噶嚇，其實老細都唔知道自己冇嘅，你好鬼奇怪，啲神經嗰條友，誒、哎、有啊，跟住嗰個青海市咧個市長話咧。诶，合作啊！我哋将我哋嗰个咧就摆你嗰度。咁其实青海市就冇呢样嘢噶。 嗯。 咁就将一个冇唔存在嘅嘢摆落一个唔存在嘅牌照嗰度。咁但系两边又倾得好系开心，就几开心。啊，系啊，我哋嗰度咧要摆个 Apps 有我哋青海特色啊。我哋嗰度好似青海定青島，我唔记得咗。我哋又可以结合旅游局啊。 嗯。 当地旅游局咧就摆埋落 Apps 嗰度。啊！咁啲人一路倒咧，一路睇我哋青海啲特產，哇！真係低能到不得了，頂你！我真係攣住個大髀唔想笑，我攣到個大髀都出血咁滯，真係出血咁滯。因為見到兩條傻佬傾啲唔存在嘅嘢嘅合作啊， 但傾得好開心， 但就傾得好開心，傾到好似聽日開始咁樣， 大計嚟 咁，跟住仲要出 announcement 嘅。跟住出 announcement， 呢個港交所都唔知點批 announcement， 根本唔冇嘅嘢。咁點搞呢？唉、哎，真係好鬼騎呢嘅呢單嘢。咁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如果你攞到個牌照呢，其實要有樣嘢呢係要配合㗎。以前而家唔知會唔會啦，就係、是、財政部要求。因為嗰個嘅博彩呢網上版呢其實牽涉嘅金額呢好大。 嗯。 係大到不得了㗎，喺國內、嗯、大到不得了。有譬如你咁講，你有一間嘅第一視頻，淨係佢收大概係即係譬如你買咗張彩票五蚊嘅，佢收2% 嘅啫。 嗯， 啊咁都1億啊，咁都1億一間啫。 哇！ 其實就好大嘅，咁所以財政部亦都知道咧，咦，其實佢中間牽涉到個賭注好大，同埋嗰個嘅派彩就好犀利。 嗯， 咁亦都就喺共產黨嘅思維裏邊就發覺，你係一個福利彩票，有一啲嘅慈善成分嘅、嗯，我又冇理由唔俾你做。 嗯、 但係你班友仔用呢樣嘢賭到咁大咧，我又唔可以完全唔停你。但係我點樣停法咧？就曾經係諗過一樣嘢嘅，就係話咧，如果啲大派彩，譬如阿 J C 啲比較有錢嘅，一買幾百萬嘅。你因為你細個玩嗰張彩票買2蚊中得波板糖，喺大陸裏邊係真係有人買一張幾百萬嘅， 咁係中咩咧？ 如果佢中嘅話咧，係可能會中咗幾千萬翻嚟。咁所以嗰陣時財政部嘅局同呢啲咁嘅公司咧，據我了解咧就講咗一樣嘢，就係話咧，如果啲大派彩咧，你即係派俾阿 J 死，中咗派俾你嘅話咧，哇！你就不務正業噶啦。 嗯、 你就去掛住賭錢㗎喇，跟住呢成個賭博氣氛呢就蔓延㗎喇，咁唔派俾你，咁我又唔可以唔派俾你，咁真係福利嘅嘢，你贏咗就贏咗㗎嘛，咁、 啊、 就要佢哋成立一個基金，成立一個派彩基金類似嘅嘢呢，就譬如你中咗嘅，咁我每個月褪俾你，褪、 嗯、 到你死嗰日我計條數囉，係咪褪到你死嗰日，咁嗰陣時又搞到好鬼過癮嘅，呢間咁嘅公司真係好過癮，哎我哋要搞個基金，將啲派彩呢擺埋一齊，我話咁你搞個基金，呢啲人唔溫得㗎，係咪你唔係話擺個基金就擺個基金㗎。跟住佢又話呢，咁得喺香港呢就買間股票行囉。基金就係股票咋嘛。買間股票行啦。咁又搞我成日啦，搞我成排啦，就幫佢買股票行啦。但係佢間公司本身係冇乜錢㗎。冇乜錢㗎。咁所以又搞唔成，因為財政部又冇出聲，咁就當冇事發生啦。咁所以呢個賭博牌呢攞出嚟係咪真係為咗個世界盃打擊啲外圍賭博而搞呢樣嘢呢，即係我呢樣嘢有啲懷疑嘅。咁、啊、其實零星星呢間公司都極度多奇離嘢嘅。 係。 講下股權啦、 啊嗯、 即係佢係即係張總呢就買學，即係其實唔係佢唔係買學嘅。佢俾人老點咗，佢買咗你學返嚟呢，開頭都拗晒頭。死啦，一夜之間我啲同我一齊炒嗰啲人走晒㗎喇。咁死啦，我做咗大股東上市公司主席喎、 嗯。 咁我應該做啲咩呢？咁我同佢講嘅話，我哋得個10%㗎咋喎。你喺市場買多啲，買到50% 玩 50% 楼上，你做单一大股东你先至有㗎，先至得㗎。我又唔掂喎，我冇钱喎、啊。咁你香港问银行借囉。所以佢好憎香港㗎。 嗯。 佢好憎嚟香港㗎。因为佢曾经有一个好痛苦嘅阶段呢，就佢自己话行到就鞋底都烂咗，问银行借钱都冇银行借。咁我心諗你梗係冇銀行借啦，睇你個衰款，成個碌都係傻嘅，邊有銀行肯借俾你呀、啊、係咪又要貪又冇知識，同埋個老婆，個老婆又係傻傻地嘅。 點解佢唔問上邊銀行借？ 點借？香港上市公司嚟㗎嘛。 你 嗰陣時啊，講緊係七八年前。 佢個人名義啊嘛。 唔得啦，借到佢就借咗啦。咁、佢真係十幾個 percent。我啱講過咧，股權上面咧，佢唔敢賣自己股啊嘛。一賣咧，佢嗰個嘅持股量就減少咗。佢好驚又俾人收購啊嘛，因為佢以為自己拍咗個網上彩票嗰樣嘢落喺間公司嗰度噶嘛。如果拍咗嚟嘅話，又俾人收購咗，咪乜都冇。咁所以佢又唔敢賣啲股，佢又冇錢去增持自己股。咁佢又俾人老點啦，就話咧。喂，而家你間公司一掂喎、啊，哇，又有網上賭博，又有手遊，嚇、啊，跟住呢個嘅中國人壽又入股2亿啊嘛， 係啊係 又入股啊嘛，佢話你發股啊，增發股票啊，啊你印公仔紙，咪公司咪有多2亿咯， 嗯、 印公仔紙公司又多1000亿噶咯，啊係，咁佢又唔知道，佢越印越多咧，佢個股權咪攤薄得好緊要咯，好啊，咁你可以咁講啦。香港好多人都係咁啦，攤薄咪攤薄咯，公司有錢我咪喺公司掘翻出嚟自己袋啫嘛。佢又唔識啦，因為佢夠錢咧，就俾一條友自己請埋嗰條友咧就控制住。咁佢見到係、哎、公司有1亿有2亿，哎咁啦，不如咁啦，即係真人真事啊。我多啲落嚟香港，咁樣嘅話咧，不如叫公司買層樓啊， 嗯， 買層樓啊。咁我可以落得嚟香港呢，咁我唔使成日住酒店啦，我住自己地方咪得囉。唔得，咁佢揸數嗰樣話唔得，唔好買樓。咁我落嚟香港成日住酒店唔掂㗎喎，得咁咩辦法呢？喺個公司個 office 裏面間咗間房 係我 間咗間房係 但係間咗間房係冇糧租㗎嘛 咁沖涼點呢？又去返酒店。 廁所 囉。唔係你返北京沖一次囉。 返 咪有啲公眾嘅。 中環嚟㗎嗰度。 咁難啲呀。 中環你行過啲嗰度翠華度有個公廁嘅。 但係嗰啲 濕啲水都抹到。 比較危險啲。 唔危險唔危險，佢入到去其他人覺得危險呀真。咁佢唔使買樓啦。咁啊，自己揀間房，咁啊佢驚你咁啊好無奈嘅真係。喂，我又揾咗中人壽入股，喂想買層樓住下啫，我又唔喺公司裏面掘翻3-5000000出嚟俾自己，乜鬼都唔得咁樣啊，咁啊所以佢知道咧，即非常之無奈同埋呢個嘅可憐嘅，即係可憐做。但其實佢身成間公司裏面咧有一個業務咧。是做得幾好的，但是賺不到錢的。同你們 Wagga 呢是有些相似的。在北京那裡有一個業務做得幾好，知不知道是 什麼？ 同 Wagga 有些相似的。 財經啊， 真的。 不是。不 知道。是呢，不如你在北京地鐵和天津地鐵呢，你是收不到收音機的。 嗯。 所以他有個台呢專是在地鐵站裡面聽的。地鐵裡面聽的，是幾多人聽的。那不很簡單的，有個 DJ,咁咪一路喺度自己噏嘢嘅啫。哎呀，今日個天氣咧就幾好啊！啊，翻工嗰啲人士咧，今日咧就忍讓下啦，唔好咁逼啦咁樣。哎，我聽翻首歌先咁樣。 嗯。 聽完首歌之後，就啊，你應該翻到工咯。咁啊，其實出咗地鐵啲人就聽唔到佢台。 跟住又聽到首歌先。 啊，今日咧啲地鐵咧，其實都係中國政府偉大嘅建設嚟噶。哎，我聽翻首歌先咁樣。目前傳奇啊，講兩句無謂嘢咧，聽翻首歌先咁樣。咁啊，其實幾多人聽嘅，但係就冇錢賺嘅。 系 咁啊！成间公司佢做过好多嘢啦，即系佢话啲网购佢都做过噶。 系啊 ，Facebook 类似嘅嘢咧，佢都有谂过噶，佢、都有做过，其实有做到出嚟嘅。 哦， 咁啊最奇怪就系佢就做咗啲嘢出嚟，咁啊谂住咧通过呢个嘅分拆上市咧，系令到因为嗱张总而家问题就系揸住个80%，佢始终唔系一个绝对大股东，咁、所以佢成日都谂一样嘢出嚟咧。我拆佢出嚟，我做翻個真係大股東。咁跟住我 再我成件心機就擺曬落去㗎啦。即係82呢我就丟淡咗佢啦，賣埋啲股收錢走㗎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出現，即係豬兜就永遠都改唔到豬兜嗰個性格。就係諗住其中一樣譬如想拆出嚟嘅。 係。 譬如係個貓屎佢想拆出嚟拆個貓屎出嚟上市。咁我話得你咪拆出嚟囉。幫你搞咗嘛有乜所謂啫。咁我就話點樣拆，我話首先呢就搞清楚呢呢個業務呢就唔好喺82裏面。因為82裏面嘅話呢就好多 conflicts of interest 㗎啦。咁呢個業務係你揸住㗎嘛，係你我揸住嘅。唔喺82嗰度係咪唔喺，係咪真係唔喺，絕對唔喺，發誓發誓唔喺，我都費事查啦，即係應該做個 due diligence 我都冇查過啦。跟住搞到中間發覺奇怪啦，嗰間嘢你想拆出嚟嗰個貓屎喺82嗰度㗎喎。你又話唔喺，你話係咩我都唔知喎。咁我話喂你冇理由唔知㗎喎，你嗰個 annual report 寫出嚟㗎。嗰嚿嘢喺嗰個上市公司嗰度㗎。啊係咩我哋嗰個年報有啲咁嘅嘢嘅咩，我個年報係你公司㗎，你未睇過㗎。哎邊個叫佢寫啲咁嘅嘢㗎啊即係我話就算唔覺意有人寫錯咗，咁但係跟公司個股東有邊個打邊個你都知係咪，佢係唔知嘅。佢係完全唔知嘅。真係好似阿 J 四生咗個仔唔知個老豆係邊個一樣。即係咁奇妙㗎。 好彩我未生仔。 即係咁奇妙。咁你冇理由唔知嘅。嘩搞好多咁嘅屎忽鬼嘅嘢。即係多到不得了，即係白白痴痴，即係血都嘔埋出嚟。咁所以呢間公司你話點做呢，根本就係冇得搞㗎。 嗯。 咁冇得搞㗎。因為成個管理層一係嘅就貪，一係嘅就蠢。第三樣嘢就係又貪又蠢。你點做呢，所以我咪話呢間嘢你即係絕對碰不得。好多傳聞好多消息走出嚟，即係關於個網上牌照啊咁樣咁樣咁樣咁嘅嘢。咁當然你話憑佢嗰個嘅政治背景或者國內裏面啲官裏面識官場裏面識啲人，佢真係可能會攞到。咁但係攞到之後又點呢，佢面對好多競爭。 係啊。 佢面對好多競爭。佢根本就佢 IT 係 support 唔到佢一個比較 sophisticated 嘅一個嘅網上彩票嘅牌照嘅。係啦、啊、真係做唔到嘅。咁、如果你俾個牌佢，即係我覺得真係冇乜勢藝喎。可能個估計有一下谷囉、但係唔得㗎。因為佢而家佢都有個網上彩票，佢係第一第二年係賺到錢之後呢，跟住嗰個盈利係跌得好犀利。 財經都只係做咗年齡到啫嘛。 個財經我咩做乜我有做㗎。我真係唔知 啦，所以你咪話我喺嗰度囉。 我真係完全唔知道嗰個財經節目係做啲乜嘢嘅。真係唉我都唔識講㗎真係。咁所以我係好熟呢間公司，好熟佢裏面啲人與事同埋過去嗰個發展嘅。咁所以我叫得你哋唔好掂就係咁解啦。係啦，我唔係話網上彩票冇得做，網上彩票一定有得做。 一定有得做。 一定有得做。講得賭嘅喺大陸呢個13億人裏面呢，係你賭乜都有得做。 嗯。 你賭 J 又好，賭咩都一定有得做。 呢啲有咩？ 有嘅。 有嘅。我哋都未找數。我哋人都未找數。 咁但係係落喺邊個手上面，同埋呢個牌照係好多好多一啲嘅 condition 喺裏面嘅。包括我頭先咁講，需唔需要成立一個嘅派彩基金，如果是要的話，你跟公司是有一些基金管理的話是有優勢度的。所以大家即炒這些的時候即是自己執生。不要說、炒啊勁啊這樣炒上去。 講多一件事啦，剛才其實耀專第一次都有講過啦，講過個大環境啦，個大的局勢啦，這個俄羅斯中國。 哎呀是喎、俄羅斯中國喎、 啊。 那現在就局勢就越來越混亂啦。你要知道即係啱啱即係出咗關於中國同俄羅斯喺企業個層面上面嘅第一樣嘢，就係中國政府就要去俄羅斯嗰度嚟緊將會係買天然氣啦。每年即係好似係講緊300多億㗎、我唔記得咗啦，係呀。咁就而家中國最新嘅消息就話呢，中國覺得俄羅斯開個價好貴，佢想平啲。咁但我覺得呢件事呢就完全唔關經濟考慮事嘅，完全係政治事嘅。咁琴日亦都係啦，呢個長城汽車呢就話會去俄羅斯嗰度設廠。係啦。 中石化咧就話要同俄羅斯搞多啲合作咁樣，佢 click 卡咁嘅嘢啦。即係所以琴日之間突然之間咧，全中國咧都非常之咁中意俄羅斯， 係啦， 好想同俄羅斯合作，嗯、尤其是天然管道傾咗十幾年都傾唔埋啦，突然間傾埋啦嘅，嚇、嗯、咁、啊、同一時間，呢個世界絕對冇巧合嘅，係、嗯、咪？同一時間，你要知道俄羅斯烏克蘭事件同歐洲嗰方面就嘈亂巴閉啦，嚇、嗯、咁、啊、俄羅斯好明顯就想呼中國咧，想懲罰歐洲嘅啫、嗯，即係依個嘅北約嗰邊、嗯，因為天然氣啊嘛， 嗯、 啊即係假設有一日就係話，即係譬如佢應該係2019年開始嘅嚇、啊，即係譬如假設有一日，冬天嘅時候，歐洲話喂俄羅斯買啲天然氣嚟，我哋好凍要開暖氣，俄羅斯話冇啊，賣曬俾中國。咁歐洲就凍死咯，嚇、 嗯！ 咁佢真係想用天然氣就揸翻住北約嗰、那個嗰、嗯、條喉嚨嘅啫。咁、嗯、另一時間，同一時間咧，近排個世界局勢其實好混亂。越南嗰邊啦， 係啦， 越南嗰邊你有聽北上頻個傑斯講啦，係咪？越南其實係俄羅斯嗰 part 多過中國嗰 part 嘅， 嚇、 嗯，因為以前中國同越南係打過一個情越戰啊嘛， 嗯、 啊迪你都唔知情越戰， 我唔知啊， 懲罰越南啊嘛，毛澤東要、嗯、傻傻更更咁樣無端懲罰佢做乜、嗯？即係非常之過癮嘅，嚇、啊、咁啊，即係越南而家嗰個關係，即係嗰個喺個世界舞台裏邊咧，似乎有啲轉咗啦，越南就變咗俾我感覺 ，Elisa。是親美多啲啦，經濟啊嘛，錢啊嘛，親美多啲。咁所以以前越南同俄羅斯係 friend 嘅，而家越南好似近咗去美國嗰邊。而家俄羅斯會唔會都係因為呢樣嘢，所以我立住個中國先，亦都唔奇。嗱，菲律賓嗰邊唔使講咧，菲律賓係美國一隻狗嚟啫嘛，喺呢個嘅東南亞一隻狗啦。美國亦都同呢個日本眉來眼去啦， 係 咪？你見到咁嘅形勢，中國。美國 ，sorry 啊，唔記得熄機完喎。美國、俄羅斯亦都係爭緊呢啲國家嗰啲籌碼，越南、菲律賓、日本嚟緊可能係柬埔寨都唔定、 嗯， 可能有其他國家，大家又爭緊嘅時候，咩都會發生，包括打仗。我相信唔會打仗嘅，暫時。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呢個俄羅斯同埋中國之間嘅關係，就係話我賣啲天然氣俾你，但我唔可以蝕卻㗎。俄羅斯一定係我賣俾你貴少少，中國一定應承㗎。系嘛？天然氣、哦，搞確傾咗十幾年都傾唔掂，而家傾得掂、哦，貴少少都賣。咁但係跟住之後咧，俄羅斯又可能會送翻啲嘢俾你啦。啊，我咪啲油田你又想要嘅，以前就唔肯賣噶嘛。而家你揾個中石油同我接咗去賣俾你，嚇、 嗯， 咁、啊、就各取所需咯、哦。你要天然氣，我話你要賣天然氣，攣住歐洲， 嗯、 我同你買嚇、啊，但係我用嗰個貴啲嘅價錢。嚇！你嗰啲我嗰啲國家裏邊啲企業咪想買你啲資源，你以前唔肯賣，咁而家又可以賣俾我，咁好開心嘅呢個世界。 嗯， 哎呀，你又俾啲嘢我， 我又俾啲嘢你 嘅喎，就好鬼開心嘅喎。跟住美國又會見到你兩個共產黨最大國咁開心，佢就會同啲亞洲國家、其他亞洲國家咧就更加開心嘅。 嗯， 我冇理由俾你夜夜笙歌咁 happy 啊，我都要 happy 嘅，我啊同啲日本妹 happy 下，哇！跟住啲越南嗰啲妹仔咧又 happy 下。好鬼開心喎！嚟緊呢個世界可能係， 嗯， 但係就好多暗湧嘅喎。 唔係我 隨時擦槍走火。 我冇睇俄羅斯嗰 part 啦，我就覺得中國樣嘢啫。即係你話上次，即係而家基本上兩條戰線㗎啦，一條喺東海就係日本嗰邊啦，一條就喺南海啦，南海就而家越南啦，仲其實撚埋菲律賓嗰邊嘅可以一齊講嘅。 西沙 係啦，成個西沙啦。上邊嗰條線其實好，上次就即係釣魚台事件啦。咁我自己嘅睇法覺得大陸。出聲出得咁緊要嘅原因係咩？就係、是、話上次係知道一定係唔會揼嘅 ，OK？ 因為如果真係要開拖嘅時候，我諗大陸自己嘅角度去睇就係話，你要開拖嘅時候咧，第一佢根本就冇能力揼，亦唔想揼啦。第二亦 大陸冇能力揼。 我覺得冇能力啊！ 你真係、啊。 第二樣 邊個先？你話 日本啊，同日本上次啊。 哦、越南先，但係特越南都唔使三日搞掂佢啦。 咁但係你話喺翻上邊嗰條線嚟講，你話喂，如果你其他國家一定會嘈嘅，第一個嘈一定係南韓，你係超級影響曬南韓所有嘅嘢嘅。你如果成個海嗰度亂曬龍嘅話，你係日本同中國開拖，但越南就唔同，越南就喺下邊上、嗯、喂。老實講，一個好細嘅地方嚟啫嘛，越南你影響全球， 韓國食花生嘅個 市咩？你又唔會影響，你又會影響嗰個地方咩？嗰個地方老實講句，又唔係話對於歐洲同埋美國嚟講，亦都唔係話好重要。美國亦樂於見到，喂，你哋開拖仲好啦，因為美國我自己亦都會覺得嘅係美國亦都好想睇下究竟中國嘅海軍係點。咁其實而家咧，我覺得大陸咧就兩難局面嚟嘅。 又唔可以俾你睇。 又第一睇唔一定係唔睇得底牌㗎啦。第二嘅係 冇嘢俾人睇。 可能係啦。第二嘅就係、是、因為你睇咗就一定要贏㗎嘛。咁你輸咗又冇面㗎嘛。咁第二嘅你仲有上面嗰條戰線啦。咁同埋一樣嘢嘅係至少個內裏嗰個鬥爭睇落去到呢刻都未完囉。 嗱你話中國出咗好多聲呢反而我真係覺得即係中國政府冇乜出聲喎，越南呢件事。 唔係呢件事好曖昧嘅，就係話佢唔夠膽出聲嘅，因為佢如果真係大大聲話，哇！我要揼你嘅，我諗大家都怂恿你去揼啦。明知係擺上台，所以佢調翻轉，佢又好曖昧，又冇辦法做到任何嘢。今次其實係好尷尬，但係你話唔揼咩？咁可能喂，跟住， 誒，所以啱㗎啦，啲越尷尬咧，越解決唔到嘅。 係啊， 解決唔到咧，就跳翻拍舞先。 嗯， 而家真係好開心。嗱，俄羅斯就要軍演。 係啦。 同中國軍事演習，聯合軍事演習、哦，嘩真係世紀演習嚟嘅大佬啊！仲緊要過世界盃呢單嘢，中國同埋俄羅斯兩大共產陣營聯合軍事演習， 嗯、 你諗下佢哋會派啲咩出嚟演習啊？真係唔知派到啲咩出嚟演習啊，大佬啊！除咗人之外，我出5億人。No, 我先系出几多亿？我出3億。 我惊一个系出熊猫，个真系出熊 嘅。唔紧要，你谂下军事演习系何其壮观。你见你可能即系冇咩见到，除咗见到好多人之外， 我人海应救啦。 系啦，我有5億，个个绑住啲手榴弹，同你死过嘅，我好紧张嘅，好激嘅。 嗯。 吓咁啊，所以佢哋会搞一个联合军事演习咧，就真系直头系摊牌咁滞嘅。 嗯。 但系张牌大家都唔敢去揭大家底牌，啊、因为一揭咗，发觉唔对路，打仗咁点啊？ 是啊， 喂，第三次世界大战㗎喎、哦、你而家个三个阵营系中国、俄罗斯同美国喎、 哦。是啊。 系咪你点拍你东南亚国家你唔好以为越南。 你然之后。 阿兹阿扎大佬第一个出嚟卡仔旗啊。 是啊，同埋某程度上你如果你真系牵埋落去美国嗰一返转头咁讲美国愿唔愿意 bear， 我又觉得唔会喎、哦、因为佢一定拉欧洲落水㗎嘛。欧洲。 欧洲又未咁快欧洲。 欧洲变咗食花生嘛。 欧洲都想食花生。 是啦、啊。 我有天然气我唔介意食花生。 是啦、 啊。乌克兰你终于攞去攞去 啦！你 俾，你嗰陣時同我講人權，我唔理噶啦。總之我冬天我保證我有天然氣暖就得噶啦。 係，而日本係最想揼過嚟嘅。 係啦，美國亦都好想日本揼噶。 係啦， 美國不嬲都想昆日本揼噶啦。 因為中國其實 試陣啫嘛。 因為中國其實你諗翻上邊日本，下邊下邊越南、菲律賓或者撚埋印尼嗰度，其實要過多幾年之後嘅話，如無意外，其實個台灣都會變㗎啦，民進黨會上台㗎啦。 係啊， 一上台嘅話，你成條海線圍住曬你㗎啦，你冇得出過海㗎啦。 日本又唔係傻㗎嘛，台灣啊，梗係想日本揼啦。 係啊， 南韓啊，梗係韓國，梗係想日本揼啦。 但唔係韓國想日本揼，但唔係揼到咁大咯，因為真係幾影響到，因為佢都驚上邊嗰條友癲㗎嘛。 唔緊要，我應付上邊嗰條友好過應付大陸。是咪先？如果你日本揼贏咗，即係應該都唔會。 我諗南韓最想都係食花生嘅啫。 日本如果揼贏咗中國，佢又可以食粒花生。 係啦。 日本揼唔贏中國，佢一樣啫嘛。韓國同日本亦都唔 friend 噶嘛。 揼唔贏嘅話就好簡單啦。揼唔贏就成個家電市場攞曬㗎啦。今次 唔家電市場嗰啲聽劇嘅，攞咪分割開佢咯、嗯。韓國近呢個嘅北海道，嗯、我嘅。是吧沖繩近台灣台灣嘅成個本島呢就近中國 個富士山攞去 啦係啦咁咪搞掂囉咁所以對於韓國嚟講佢唔會出聲嘅呢件事佢、嗯、完全唔會出聲 嘅 咁而家係越南喺度係威係勢咋嘛、 嗯、 菲律賓係威係勢咋嘛如果打上嚟呢兩個係真係俾人制旗嘅俾美國佬制旗嘅美國佬係絕對係花生供應者嚟嘅、 嗯、 俄羅斯又想食花生但佢係孭住咗烏克蘭、 嗯 佢粒花生又唔係話咁易搣， 係啦， 咁佢唯有就揾下天然氣，咁所以其實呢三年咧，其實我 point 就一樣嘢啫，美國要 comfort 到歐洲， 嗯， 個天然氣嘅供應，嗱、嗯、我哋假設個 scenario 就係三年去到2019之後，又唔係三年添喎， 五 年之後，俄羅斯真係賣鬼曬天然氣去大陸， 刪咗條口啦， 刪咗條喉蓋歐洲。 嗯 歐洲點樣應對呢美國佬一定係而家 lobby 緊講一樣嘢，你唔使驚。 嗯， 佢條喉都要，佢哋兩個國中俄抵死嘅以前。 嗯， 一早鋪定條喉咧，撳個掣咪得咯。 係啦， 佢而家搞條喉都搞到2019年可以抵死。 嗯， 佢加快速度都要2017啦嘛。我哋有三年時間。 好難講、啊。 美國佬一定會同歐洲講，我哋有三年時間搞頁岩氣。 嗯，係。 頁岩氣我掉俾你歐洲。 嗯， 你唔使要啲天然氣㗎啦。 嗯， 咁所以。炒鹽岩氣 你講㗎 即係我咁講啫，講下啫。咁所以咧，你一定要知道美國而家嗰嘅牌會擺邊。 嗯。 歐洲即係萬一啦，北約啊，自己講真，呢啲咁嘅北約嘅嘢已經係冷戰時代嘅嘢，唔係好 care 啦。裏邊嗰啲咩人權、民主、法治啊，唔係好 work 噶啦。如果北約真係聞到陣味，俄羅斯封鎖佢天然氣或者封鎖佢資源嘅話咧，我真係話俾你聽啊，北約嗰啲躝鬼咗俄羅斯嗰邊啊，仲同你美國陣營。 係啊， 美國陣營我揾個第二個位同你傾啦。 所以又要講翻歐洲係唔會死嘅，即係個豬同個炸而家睇落去咧，係唔係一定會救得翻噶啦？ 係啊， 有呢個時間嘅緩衝，幾年嘅時間。 俄羅斯如果賺多幾年都中國錢啊，天然氣啊，幾鬼有錢㗎？ 葡萄牙同西班牙隨時幾年內上翻 A 一噶啦。 跟住你再海嘯，我俄羅斯救你。哇！跟住成個北約發覺，喂，側邊個以前個兄弟。唔係兄弟啦，以前個仇人，而家幾 friend 下㗎。係 啊， 喂，你美國佬就有定期，咁美國佬都會諗到嘅。喂，你個北約其實都唔係好靠得住喎，大佬。 係啊， 不如我搵啲天然氣冚住你先啦。我無償嘅，唔使錢。美國駁條喉過去歐洲，駁到109,000里，免費豪俾你嘅，點話啫？最緊要個冬天啊嘛，歐洲。 美國唔係未試過㗎啦，將個東西德嘅時期抌啲糧食過去東德啊嘛，日日喺飛機度掉過去啊嘛。 咁氣體你唔可以掉落去㗎嘛。 搵船掉去啫，搵船洗去囉。 總之歐洲夏天即係冬天要好多天然氣㗎，淨係發即係發熱嗰下。 係啊。 咁所以即係你大家要諗一諗，即係而家個局勢係好微妙嘅。 嗯。 OK， 係咩事都會發生，包括擦槍走火。 嗯。 啊、越南。是一個瘋癲的國家嚟嘅， 係 嚇、 啊、強悍嘅民族。 咁你唔好以為佢即係我哋香港人就會話打仗嘅嘢噏咩，個個都苟且偷安。唉， 呢個中國人嘅諗法 嚇、啊，但係越南人係未必咁諗嘅。越南人最好骁勇善戰㗎、即係你北上揾我做，我做過越南難民營嘅，以前喺香港，我好清楚越南人啲性格㗎。 哦。 你知唔知越南人嗰陣時強，即係講緊佢97之前，講已經係滲咗風喺越南難民營嗰邊滲咗風，係會強制遣返。 嗯， 佢哋都會接受強制遣返呢四個字。你問十個越南嘅成年人，佢嘅成年係14歲以上啊，係成年人。你問十個越南人成年人，九個會答你，如果強制遣返你會點？佢九個會答你。我嗰陣時做個開放營，你知唔知香港有開放難民營嘅？ 知、 開放難民營先係點啊？ 嗯， 即係開放㗎啦，可以出入嘅，可以出去做嘢嘅。如果有人請你，可以出去做嘢嘅。十個有九個都同我講話，我要開放營嘅。如果要我強制遣返嘅話咧，我拿支槍出去搶打劫金行，反正都係遣返㗎啦，係咪啊？我搶埋啦，最多咪死。 都係喎、 反正都係死㗎啦。如果搶到嘅，我翻去嘅。我都叫拿住幾下嚿金啊，十個有九個咁諗㗎，真係㗎。所以嗰陣時之後大家都 accept 咗會強制遣返嘅，其實97年嘅94年到打到97年呢，嗰、那個開放式難民營呢係好嚴㗎，名義就叫開放，我唔可以同你講我而家開放，以前開放而家就叫做禁閉㗎，唔得㗎嘛，其實係守得好嚴嗰陣，係守得好嚴好嚴㗎、因為佢哋大家知道越南嘅壯丁嘅男丁去到14歲已經係想殺人㗎啦， 唔係嗰時成日都有防暴警察入去㗎啦，放催淚彈㗎啦，喺白石嗰陣時白石難民營㗎嘛， 嗰陣嗰個白石難民營又唔同嘅，嗰、那個就直頭好北越嘅大佬啊！ 嗰、那個係癲㗎嘛！ 嗰、那個係癲嘅， 佢係癲 嘅。如果啱講過啦，喺啲開放營裏面咧，如果你問啲14歲以上嘅男丁咧，佢就話我搶一鑊，我搏一鋪，搶金鋪最好嘅。而你搶銀行冇用，你搶啲港紙翻嚟， 同埋 遣返去越南，拎啲港紙廢啊嘛，一金啊最好。 同埋嗰陣時俾人嘅感覺係你搶唔到，你香港冇死刑啊！你拉入去等同於其實 等同我喺難 民 營 一樣啫嘛， 所以我冇得輸嘅， 冇輸嘅對佢嚟講， 冇得輸。 因為翻越南會，因為點解咧？全部偷到落嚟咧，其實翻越南強制遣返， 佢好驚，係好驚嘅， 因為越南政府真係會扒佢， 即係可能會扒你嘅，但最後 冇扒啦， 即係應該係美國政府傾掂咗嘅。 英國佬同美國佬嗰陣時傾掂好曬， 英國佬點會傾啊？英國佬困我哋香港嘅啫。嗱你諗下，14歲男丁係拿槍去搶。14岁嘅女优系会做咩呢？佢知道佢就系佢硬制系遣返，佢会做咩呢？ 嫁咗 去。系啦，去搵咩人嫁呢？ 香港人。 就系啦，所以嗰阵时我喺越南难民营里边做嘢， 系几咁危险啊！ 你好受欢迎， 几咁危险， 日日围住你。 你知唔知咩叫何谓危险咧？ 点啊？ 你香港女仔追个男仔、都系一般嘅呢啲来自星星的你嗰啲追法嘅啫，系、咪？你知唔知越南女追男咧，佢系用翻佢哋传统嘅追法嘅。 系点样？ 用刀。佢啲传统嘅追法唔紧要，好轻强嘅啫。但你香港人你系唔知噶嘛？唔系用刀，系俾顶帽你。越南咪啲三角形咁啲帽嘅，戴个头嘅。佢俾顶帽你，譬如阿迪喺度做嘅，我系嗰个越南女仔，我俾顶帽你。咕哩咕噜唔知讲乜春，一定唔知佢讲乜春噶啦， 不嬲到 拉。不嬲你讲完之后咧，你唔觉意戴一顶帽上去咧，成家就会出嚟噶啦。 哦，嗰顶绿色 就多谢你噶，唔系绿色，多谢你肯嫁佢个女噶啦，肯娶佢个女噶啦。咁你就入，你就要咩？咁你就要解释好耐啦。真系真系噶，你要解释好耐。唉，我唔知啊。我见佢以为晒啊，俾顶帽我戴啫嘛。我点知原来要娶你个女啫，大佬啊！佢讲解释好耐嘅。咁但系即系佢哋系搏一搏心态啫嘛。如果咁啱俾顶帽你阿迪你戴，你又真系睇中佢个女嘅，咁咪掂咯。成家就靠依顶帽嘅咋。所以好危险啊！嗰阵时候我搵命搏，我仲系做义工噶。 你戴咗几多顶帽啊？ 好彩人一早同我讲，我冇戴嗰啲帽啊！如果唔系，即系好易中嘅，啲姑细路女嚟嘅咋，十三四岁嘅咋，冇十三四岁都嫌大啊，十二三岁嘅咋，佢哋十二三岁已经系嫁得人，十四五岁已经生得噶啦。 Oh, shit. 去到二十岁已经系几件噶啦，生咗。所以咧，嗰阵时越南难民营系充满细路噶，系啲细路仔系多到咧食唔晒嘅，大佬。啲十一二歲嗰啲靚妹仔，即係細細個細路女嘅啫，細細個細路女俾阿母你帶，你點知發生咩事啫？你帶緊佢出去歐停緊，去緊海洋公園，佢俾阿母你帶，咁你咪大咯。真係有人搞到好大鑊㗎。 OK， 係真㗎。咁、所以你唔好以為有難民營咧，越南好多靚女嘅，越南難民營真係好多靚女嘅，唔係講笑，真係多嘅。但係真係千祈遠觀都唔好望咁耐啊。涉換啊更加不能。 OK， 真系佢会杀咗你噶，好癫噶。咁啊，嗰阵时最难民营咧，有一年咧，香港想制水嘅，想制水，好多年噶啦，真系好多年噶啦。咁啊，嗰阵时有啲政府啲水务局嘅人咧，同啲越南难民讲：，喂，你哋悭啲水啦，我哋香港可能制水啦，咁样好言相向，即系讲得好好听，哇，有埋翻译啊，咁样。咁啊，啲越南啲男人咧，冇嘢做嗰啲咧，好鬼用武噶。拿住个螺丝批，因为佢哋系公家厕所嘅，全部冲凉喺个公家厕所，拿住螺丝批， 凿穿晒啲水喉。 系啊，喂，好嘢啊！阿迪有呢个天分，一嘢坑烂个水龙头， 听过 啲水系咁浮落嚟，跟住佢话点制水啊？点叫我用少啲啊？ 听过，知道。 但系香港人咧，亦都系对啲越南人系差嘅。尤其是醫療服務又係好差嘅。 第二樣嘢，香港人會覺得就係話你成扎，即係你成扎人嚟咗過嚟香港嘅時候，大佬，我哋養你啊嘛，個納税嗰陣時。 唔單止嘅，而係即係有好多譬如醫護界啊，直頭唔當你係人嘅。真係我見過一個細路女咧，生咗個水瘤啊，水瘤啊，咁啊冇生命危險嘅，但係就一定要割胎佢嘅。咁如果你係香港人，你去醫院嘅話咧，哇，好鬼大陣仗，因為幾鬼大個嘅，好鬼大陣仗，咁有麻醉啊，有剩。咁我真係見到一個香港嘅醫護人士，佢應該唔係醫生嚟嘅。點啊？咁啊，另翻一個接佢另一塊面過嚟啦，喺個下爬位嗰度嘅下邊嘅， 就篤落去 一把刀， 就篤落去 一把篤喎，篤都好温柔，一嘢戒落去。哇！嗰、那個僆仔啊，那個僆妹啊，都嚟唔切喊啊！啲水砰砰聲咁飆出嚟啊！系咁滴出嚟，哇喊到，因为真係好痛嘅，睇到好痛。因为你话个虽然嗰块系皮啫，但系都有翻咁上下 size， 因为沤咗好多年噶啦，一嘢揈一阵戒落去，哇顶成个裂缝咁样，大佬。跟住哇喊到啊，嗰啲因为系全部系香港政府俾钱嘅啲医生嗰啲护士，哇真系唔当你系人嘅，咁所以越南人亦都唔会当香港人系人。嗰陣時我好驚㗎，佢話即係問啲僆仔，喂你血遣返喎，咁你有咩打算啊？返去越南，不如你喺香港度學返啲手藝啊，即刻冷衫啊咁樣啊，即係越南唔會再冷衫咁熱，你都值得㗎嘛，係咪先？咁佢話唔啊，打劫金鋪囉。嗰陣時屯門嗰一個人，屯門出面好都唔係好多金鋪，好易搵㗎嘛金鋪，就打劫嗰間啦。哇！我嗰陣時心諗， 你越南難民有咁多人，個個都係打嗰幾間金鋪嘅啫喎，跟住屯門真係得幾間金。你落到元朗都得，唔係而家元朗多人多金鋪啦。嗰陣時元朗屯門加佢幾間大佬，哇！幾間金鋪好係嘢，屌我都唔知使唔使報警嘅真 係，日日都 嗱咁啊，所以即係越南唔係一個係一個唔能夠睇小嘅國家嚟嚇。如果你真係個事情發展落去柬埔寨到老窩嗰度咧，嗰啲更加曉用善戰㗎。係 啊， 嗰啲真係嚼你啊嚼你啊！即係你以為新疆肉貴啊？ 柬埔寨 真係嚼你啊！柬埔寨嗰啲咁，所以即係大家留意一下，即係而家即係個國際局勢咧係有暗湧嘅。 好，預告先啦。咁啊，預告就係 Jackie Fong 個節目啦。咁啊，今個禮拜就會係真係講馬來西亞呢一邊啦，即係講翻成個局勢。咁啊，等啊 Jackie Fong 去發揮啦。係咁， 我都預告一下喎。喂，阿希少嗰、那個一股定輸人啫，鳳凰醫療咧唔跌喎。 係啊。 冇乜跌喎， 咁有冇升啊？ 冇乜跌， 冇乜又好似有升過下。 哦，有升過下。 係啊，未跌喎嚇。 OK OK， 執生啊。 咁啊，最後一集就會係咯，今個禮拜四出街啦 ，Jackie Fong 嗰度。咁啊，休息一輪先，七月中先再翻嚟。 好， 咁啊，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 OK， 拜拜。 你而家聽緊嘅係。www.f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我是张彼得。